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新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1月22号星期四，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4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年底扫房是习俗，每家都要干干净净地迎接新年，可小区里的那些破烂谁管呢？1月11号上午，大兴城管兴丰执法队来到黄村西里社区，和兴丰街道环整办、社区居委会一起为小区清理小广告堆放物、易燃物。 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子女出差了，谁来照顾老人？平时没有聊天打牌的同伴也确实无聊。去年为了解决社会养老机构不足的困难，为在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社会化服务，满足居家养老的老人们多样化需求。亦庄开发区建设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随着区内三家中心的先后落成揭牌，老人们养老终于有了好去处。 1月9号下午，兴华园社区居民桂庆峰拿着一面锦旗来到了居委会办公室，将锦旗送到了党支部副书记的手中，上面写着率民紧跟党中央，为民不怕累断肠，对党支部的帮助和关心表示感谢。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年底扫房是习俗，每家都要干干净净地迎接新年，可小区里那些破烂谁管呢？1月11号上午，大兴城管兴丰执法队来到黄村西里社区，和兴丰街道环整办、社区居委会一起为小区清理小广告堆放物、易燃物。黄村西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元旦过后，每个单元门上都贴了通知，提醒居民在1月5号到1月8号期间自行清理楼前、屋后、车棚、楼道内堆放的物品。前期已经和居民沟通，能自行处理的尽量自行处理，无法处理或者无人认领的破烂这次就全清了。 当天大兴城管兴丰执法队有关负责人带领队员、协管员、志愿者、货车司机一行15人参与到清理活动中，有的清理小广告，有的抬装堆放物，旧沙发、床垫、泡沫箱子，这些都是见火就着的废品，存在安全隐患，同时也造成环境脏乱差。城管队员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一位老人在自行车棚里堆放了很多废品，郝元昌提醒老人这样做很危险，您捡的这些东西要及时卖掉，不能堆放在这儿，容易引发火灾。在征求老人同意后，队员将部分无法售卖的堆放物运走了。 老人告诉记者，捡废品不是为了钱，只是习惯了，见到觉得有用的东西就往回捡，住楼房又没地儿放，才堆到自行车棚的。对于城管队员劝告，他表示非常理解，今后如果再捡东西就当天卖掉，不给小区添麻烦。城管队员也说特别理解这些老人，经历过苦日子，勤俭持家值得提倡，但是乱堆乱放存在的安全隐患，一个烟头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春节临近，也提醒各位居民不要随意燃放烟花爆竹，尤其是在雾霾天气更要禁止，以免加剧空气污染。 本台消息，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可是子女出差了，谁来照顾老人？平时没有聊天打牌的同伴也确实无聊。去年为了解决社会养老机构不足的困难，为在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社会化服务，满足居家养老的老人们多样化需求， 亦庄开发区建设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随着区内三家中心的先后落成揭牌，老人们养老终于有了好去处。2016年12月30号，亦庄开发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正式揭牌，这里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和全日托老服务。 走进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温馨的感觉油然而生。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心共有5个房间、13个床位，还设有活动区域，老人们能在这里吃饭聊天。据社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老人每天可以托管接受照顾和参加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而且中心还可以接待个体活动和团体日常活动，实现老人们日托、月托等短期照料。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日间照料中心可以给老年人提供餐饮、娱乐、家政、心理咨询、推拿、康复治疗等高品质服务。据了解，日间照料中心每个房间的床位都安装了呼叫器，只要老人有需求，按响呼叫器，工作人员就能及时赶到。 近日，荣华街道养老服务日间照料中心也顺利挂牌。在这里，街道将利用社区现有设施和资源，重点为社区内空巢或者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据荣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给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的同时，这里还有助餐服务。我们会依托专业餐饮服务机构为托养和居家老人开展助餐服务，但是目前还没有计划直接开展有偿供餐服务。除了日间照料和助餐服务外，中心还可以为老人们进行健康指导。博兴街道的养老助餐服务中心深受群众欢迎，中心的七大功能可以满足老年人、残疾人生活及文化需求。 记者走进养老助残服务中心大厅，首先看到的是按摩椅、肩关节、肘关节训练器等专业健身器材，而这些健身器材只是开胃小菜，大厅四周的七大功能室才是为民服务的主阵地，其中有图书室、辅具室、文体多功能厅、爱心厨房、日间照料室、法律及心理咨询室和爱心超市。据博兴街道居民事务科负责人介绍说，这里是养老助残的专业场地，也是活跃居民文化生活的新基地。日间照料室是专门为老人设立的，老人可以在室内床位休息，也可以在中心内自由活动。到了吃饭时间，工作人员还可以为老人订好饭菜。 本台消息，1月10号上午，丽园社区召开了社区民警述职报告会，社区民警杨坤勇警官在社区活动室面对丽园社区楼门长、居委会、物业和社区居民代表50多人，就2016年全年警务工作开展情况做了述职报告。杨警官分析了小区内的发案情况和社区治安总体形势，对2017年治安工作进行了展望，请全体与会人员对社区居民广为宣传，重点做好安全防范、持有人口工作和消防防火工作，让全体居民过一个安定、祥和、幸福、快乐的新年。述职报告后，社区楼门长对杨警官一年来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本台消息，1月9号下午，星花园社区居民桂庆峰拿着一面锦旗来到了居委会办公室，将锦旗送到了党支部副书记的手中，上面写着“率民紧跟党中央，为民不怕累断肠”，对党支部的帮助和关心表示感谢。桂庆峰跟工作人员说道，一直以来，党支部不仅为社区老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实事，更是居民的当家人。我老伴儿没有退休金，身体还有残疾，出行不便，需要有人全天候的照顾，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靠我的退休金，既要生活又要看病，党支部了解情况后积极为我们排忧解难，尽全力帮助，感谢全体工作人员这么久以来对我们家的付出。 本台消息，1月10号，2017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编写完成，《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等6部经典作品纳入必考范围。 2016年高考语文北京卷考试说明中首次增加了经典阅读要求，并增加了《红楼梦》等12部经典阅读篇目。2017年阅读要求再次提升，2017年高考《红楼梦》《呐喊》《编程》《红岩》《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6部名著纳入必考范围。考试说明要求考生把握作品基本内容、主旨，结合作品相关内容，对人物形象、思想内涵、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进行理解分析，还要感悟并评价作品的价值意义。 考试说明中的样题显示，名著的考察方式多样，比如阅读说起梅花，文章提到曹雪芹咏梅诗句出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诗社，让考生分析林黛玉、薛宝钗等主要人物特点。还有一道题，考生需要结合十七勇士攀登梅里雪山，张海迪在身体难以支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创作长篇小说等事迹，从《老人与海》《平凡的世界》等名著中挑选相关人物，分析精神追求并进行评价。另一道题是让考生写作赠言，以“夜无高碑志当坚，男儿有求安得闲”做开头，结合《呐喊》《平凡的世界》《老人与海》中某一个人物写一段赠言，表达对这个人物的敬佩。 据透露，2017年高考微写作又添新类型，可能会让考生写作赠言。前两年高考微写作中已出现过写短信、推荐图书、短评、诗歌等形式。据了解，在近期模拟考试中，对《红楼梦》等经典阅读篇目都有适度考察，主要考察名著中的人物形象。金华学校语文教研组组长张志清分析，经典阅读考生一定要重视，考生如果没有读过这6部作品，答题肯定有难度，但如果只是泛泛的阅读也不能拿高分。这6部作品都是小说，而且其中的人物形象突出。他建议考生在备考时要注意作品当中经典人物的形象特质和精神内涵，并注意相关的情节和细节。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是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曹磊报道。一段时间以来，口罩、空气净化器等防霾用品在市场上热销，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记者了解到，在大兴区也有一家专注于空气净化器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他们生产的产品能够对空气进行除菌处理，使空气更洁净安全。近日，记者采访了北京天空雾霾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负责人郭中海，了解产品的相关资讯。现在就是市面上卖的这个空气净化器也挺多的，那咱们这个产品是有什么自己的特色吗？ 现在市面上卖的一些这个空气净化器都带滤网的哈，就是通过一个筛沙的原理，把这个不好的空气通过滤网给它过滤掉，再把好的空气呢吹出去。我们这个空气净化器呢是没有滤网的，终生没有耗材，通过这个高能粒子捕捉技术呢，就是把空气中的这个 PM2.5 给它击碎打散，通过重组，重组之后呢，就是把这个 PM2.5 给它变大，变成 PM50 PM100 甚至更大呢，会击落到地面上。这个呢后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成本的，不用更换任何的一个零部件，它因为没有滤网也没有声音，人的一个后期的维护成本没有，没有任何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伤害。基本上我们在实验室的一个数据是到5年到8年，8年之内它的功率是不会衰减的。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群众心中当家人，即大兴区庞各庄镇西高各庄村第一书记曹金龙。曹金龙现任庞各庄镇西高各庄村党组织第一书记。西高各庄村是有名的软弱涣散村，村里很多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作为大兴区黄村供销社的市场经理，曹金龙一下村就完成了从企业干部到村干部的角色转换。他坚持以党建为统领，着力建强两委班子， 整顿村庄环境，引领农民致富，迅速实现村庄由乱到治。曹金龙认为，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用实干才能赢得民心。刚到村里时，曹金龙面临着没有办公场地、两委矛盾激化的窘境。一方面，村委会旧址破败不堪，无法办公；另一方面，新建的村委会完工三年，却没有和施工队交接，电路不通。而前任村党支部书记刚被镇党委免职，机关下派的新任村党支部书记刚到村，人生地不熟，工作放不开手脚。困难面前，他毫不退缩，和比他小三岁的村党支部书记商量，利用私人关系联系了专业工程师，对照图纸完成村委会验收、安装电路等工作。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牌子这才顺利地挂到了新的办公场所，村委会终于搬进了新址。啃下这块硬骨头，他的工作魄力一下子就震撼了村两委干部和群众。 召开村民代表会时，面对第一书记的提问，很多人欲言又止，他知道这是碍于情面不敢讲，于是他开始在茶余饭后入户走访，了解村情民情。通过拉家常的工作方法，他不但掌握了党员情况、村民代表构成情况，还了解到了村民最关心的村庄环境、村民就业等问题。针对群众关心的问题，他以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带领两委干部制定了岗位责任制，村里的卫生、治安及公务修理都实现了专人负责。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来自第一书记的服务。第一书记任期只有两年，其实把区里的每年给的30万工作项目资金平均分配，每户也只能实现增收3000多元。可曹金龙不这么想，他认为扶贫就得扶真贫，真扶贫。庞各庄镇以西瓜在全市闻名，西高村80多户农户中有60多户从事西瓜种植，但是村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销售是最棘手的问题。凭借自己在企业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带领两委干部主动与超市对接。村民的西瓜销售价格比周边村每斤高了5毛钱。为了帮助农民卖西瓜，他还尝试利用互联网加技术，通过微信进行营销推广。今年共实现网络销售500箱，销售额4万多元。此外，他还和两委干部一起谋划成立专业合作社，改变瓜农单打独斗的格局，凝聚集体的力量与超市开展合作，增加定价话语权。 针对村里40-50岁人员就业难的问题，他利用自己在企业多年积攒的人脉资源，与物美超市、绿星农场联系，在村里举办就业招聘会。当时负责招聘的人员犹豫不决，因为企业规定用工年龄上限是45岁，一边是村民们高涨的就业热情，一边是企业的用工要求。发现问题后，他立即与企业高管沟通，将招聘员工的年龄上限由45岁放宽到55岁，一次性就让36名群众找到了工作，走上了工作岗位。用村里前任村主任的话说，400多口人的村，曹书记一下子就让近1/10的人挣上了工资。针对群众对村内党员干部认可度不高的问题，曹金龙充分利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契机，组织开展学习讨论，带头讲党课，不断强化党员责任意识，引导党员在村内发挥作用。现在村里每名党员的家门口都挂上了党员示范户标牌，接受群众的监督，村里的主要街道也被立上了党员路标杆，定期组织党员开展义务劳动。每月10号的党员活动日，一些往常不爱参加活动的党员都会不请自来。 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曹金龙注重征求两委干部意见，利用一切实际调节两委干部间的关系，增进互相理解。在2016年的第10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中，村党支部书记顺利实现了一人兼。他深知建好一个班子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否则一切又会回到无凭无据、推诿扯皮上。两委承诺坐班值班制度、党务村务公开制度等等，就这样被逐项完善并确立起来。两委干部心往一块想、劲儿往一块使的工作氛围越来越浓厚。 为利用好手里的30万元工作项目资金，他反复走访群众，召开村民代表会和两委会，寻找资金最佳利用途径。最终通过集体决议，把项目资金的用途放在了修缮村内道路、整治积水路面上。目前项目已经通过庞各庄镇党委立项批准，正在抓紧筹备实施。如今每一位西高各庄村的人都能感受到第一书记带来的巨大变化，环境大有改善，民风更加淳朴，秧歌队、合唱队的活动丰富多彩，到处都呈现出一派和谐景象。 本台消息，2016年11月29号，北京大兴区发生一起命案，导致两死一伤。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发布通缉公告称，刘忠友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北京警方1月11号通报，经过25天跨4省市2500公里的追捕，2016年12月23号将嫌疑人刘忠友抓获。目前刘忠友已经被大兴分局依法刑拘。2016年11月29号，在大兴区西红门镇团河北村一出租房屋内发生命案，导致两死一伤。案发后，北京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侦破。警方经过梳理视频监控和走访案发地周边群众了解到，犯罪嫌疑人刘忠友绰号老刘，是受害者的工友，酒后持刀杀人。经进一步的侦查了解，老刘没有稳定职业，不善交往，他的很多工友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他近年来长期在广东地区务工流浪，期间曾因故意伤害罪获刑1年6个月。 民警通过走访老刘东北老家亲戚和定居河北的前妻了解到，老刘平日喜好喝酒，逢酒必多，酒后常闹事。同时民警了解到，老刘是步行逃跑，到访和逗留的大多是城中村等地。专案组一方面通过媒体及微博、微信发布通缉公告，另一方面根据老刘的性格特点、生活轨迹、活动规律等情况，对他的逃匿路线进行分析。最后专案组派出多路侦查员沿老刘逃跑方向追踪，在当地公安机关的支持下，对重点地区开展布控。同时根据嫌疑人活动规律，研判他下一步逃跑方向，并预伏堵截。12月23号，专案组发现嫌疑人乘坐车前往河南商丘市，立即前往实施大范围查控。当日16点左右，在商丘市火文化广场附近正在喝酒的嫌疑人刘忠友被抓获。经突审，刘忠友对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此外他还供述说，这次目的地是广州，打算报复伤害曾与他存在矛盾纠纷的人。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赔偿难。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上的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交通事故发生总量有增无减，由此导致大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案件进入法院。近日记者从法院了解到，近5年来大兴法院共受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将近9000件，5年来整体呈上升趋势。法院分析，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原因，一是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事故发生总量上升；二是根据案件分析，发现在很多案件中，发生交通事故的事发地没有摄像头，事故发生过程没有真实记录，主体责任定责不明，这类情况引发的纠纷所占比重较大；三是事故发生后，涉及主体较多，尤其是涉及保险理赔等事宜，一旦理赔不能满足受害人的最低损失赔偿要求，就容易产生矛盾冲突，引发纠纷。 大兴法院法官介绍，尤其在六环出口和物流园区附近，大车较多，车型复杂，再加上一些货车一味追求高速，缺乏安全意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葛某就是其中之一。葛某驾驶小型客车沿京哈高速行驶时，与古某驾驶的小型客车尾随相撞，造成古某车内乘车人石某受伤、车辆受损的道路交通事故。这次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葛某负全部责任，古某、石某不负责任。事故发生后，石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共计花去治疗费10万多元。 最终，法院判令保险公司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全额赔偿石某医疗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贴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0多万元。法官表示，近年来交通事故赔偿案件中，申请对原告方的伤情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的情况日益增多。在这种案件中，原告在发生交通事故前多有腰椎病、颈椎病、骨质疏松等自身疾病，鉴定结果一般认定原告自身体质与伤情具有一定参与度。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但是被侵权人的自身体质虽然对损害后果有一定影响，但这并不属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过错，不属于被侵权人减轻过错的法定事由。 法官建议，对于机动车来说，要增强法律意识，增强交通安全意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注意避让行人，尤其是老年人等行动不便的行人。此外，当前电动车的使用率较高，路上行车速度较快，事故发生率较高，机动车一定要注意避让。建议机动车安装行车记录仪，能够如实记录各种突发情况，如遇纠纷，可以将记录视频提交给警方，维护自身利益。此外，应该积极投保，保险在发生事故后会大大减轻经济负担，交强险必须要上，商业险的额度也可以提高，做到有备无患。 本台消息，窗外寒风阵阵，室内温暖如春。日前，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员赵燕飞走进王各庄村村民郭福利家，进行入户调查登记，问农事、记农情，摸清三农底子。老郭今年62岁，家里有7口人，孩子们都已成年。他和老伴儿管理6亩大棚，上茬西瓜，下茬西红柿，年收入10多万元。2015年，老郭家投入30多万元，翻建了5间大瓦房，外面墙面上贴上了灰白相间的瓷砖。室内装修完全按照都市风格，里里外外透着干净整洁。您这屋里这么暖和，怎么没看见暖气呀？小赵一走进老郭家的客厅，就忙着脱掉了羽绒服。老郭笑答，翻建新房时，儿子花钱置办了地源热泵取暖设备，安装了地暖，还有中央空调，冬天再也不用生炉子了。老郭把室内温度计拿过来，阳光好的时候，室温能达到25度，能不暖和吗？ 寒暄过后，普查登记进入正题，家里的人口情况、电气化设备、家用轿车、农业经营情况、农用机械，相关信息一一进行了登记，实时传送到了国家数据处理平台。相比此前人工手写，使用手持智能数据采集终端更加清晰、准确、快速、便捷。赵燕飞曾参加过二农普查，10年后再次参与入户调查登记，他觉得发生了很大变化。小赵说，早先那会儿村民问啥都不爱说，特别是提到收入情况时，最常听到的回答就是挣不了多少钱，需要一户户做工作。现在情况好多了，村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谁也不藏着掖着怕露富了。记者从北京市统计局普查中心了解到，三农普查目前已经全面启动，普查人员将佩戴统一的普查员证，使用手持智能数据采集终端，对所有普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登记。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进浩、于磊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多渴望懂得的人，一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返航，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 北京时间20点整。